那么第二种道理呢，这个父亲就譬如佛，那么孔子呢就譬如阿难，那么佛用这个音声说修多罗教啊，就如同这个标月子。那么这个标月子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个人呢不识个月亮啊，那么他就问这个识月的，那么这个识月的人就用手指向着这个月亮一指，那这个就是月亮啊。那么如果这个聪明人呢，他就循着他这个手指的指的方向我高个头一望，那么看到个月亮啦。那么但是可惜他呢就不看这个月亮啦，他只是看这个手指啊，原来个月亮呢就是尖尖长长的，那么这个是一等傻仔啦，将这个手指啊那么当为月亮。那么佛呢说修多罗伽如同标月子，那么目的呢就令这个不识月的人呢所谓因子就看月，那么佛说法如标月子，就令这个行者令他的弟子啊所谓因缘就欲悟道，所谓直教就明心，先至可以受用这个常乐我净啊，与佛无二，先至是说法的目的。那么如今阿难他只是多闻啊，那么而不知修，所谓执言制句啊，就执教迷心，咁就违背佛嘅慈悲说法之旨啦。咁就好似呢个长者，佢留下好多嗰啲契券，所谓嗰啲股票啊，与嗰啲屋契啊，凡系有价值嗰啲证券啊，咁留俾佢呢个仔享用咧。啊，但系佢呢个仔啊傻瓜，佢日日将嗰啲有价值证券咧，咁啊读下念下，咁啊算下。不过但从来咧唔将佢变卖嚟到享用啊，咁就变成咧违背咗呢个长者留下嗰啲契券啊，俾佢嗰种嘅本意，咁就叫做譬如穷子啊，就舍父屠弟。咁啊，今日乃至就虽有多闻，佢若不行就语不闻等啊，咁啊从前就唔知。咁啊，今日先你知道，虽然系有多闻，咁啊，如果你唔修行啊，不思不修咧，当然就唔得实证。咁啊，语不闻啊，即系与呢个未闻啊，与无闻咧系冇乜两样，系相等。啊，咁啊，多闻本来系为入道之本啊，系为解脱之机。若能多闻、多思、多修，咁就决定多获多证啊！所以多闻本身系冇过处啊，有过咧就过在多闻而不依修，所以就不能多证啦。所以多闻而不修啊，咁啊的的确确唔能够自己得到呢个真实受用。咁啊，但系如果真多闻人啊，佢发呢个善心啊，咁啊以有欲言者说法咧，咁啊其实多闻啊，对自己嚟讲而不知修咧，可能呢个生死大事啊，冇乜得到实益。但系对于说法到呢个有缘者呢方面嚟讲咧，咁啊多唔住就比呢个不闻咧。就的而且確啊，咁啊功德就大好多啦。咁啊，所以地藏菩萨十轮经里边讲啊，嗰个若有比丘，佢虽违犯禁戒啊，嗰个若能成就多闻，都能令无量众生得涅槃乐啊。嗱，咁啊说明咧多闻，咁啊即使不知不修，自己最多啊就未曾得到实证啫。咁啊！但系佢以佢自己呢个多闻嘅正知见啊，有缘者说法啦，咁佢亦都结咗好多个法缘啊。咁所以说呢个《花经》里边咧，就有好多啲咁嘅譬如，佢话譬如贫穷人，佢就终日数他宝啊， 咁佢自無半分錢，不多聞益智。咁啊，雖然佢自己窮，咁佢為人服務啊，好似銀行嗰啲出納員一樣啊。所以咧，嗰啲銀紙咧，當然與佢無關啦。一到夠鐘啦，佢哋要結帳啊，就要埋數啦嘛。佢啲微毫絲忽啊，都唔夠動用啊。咁啊，但係佢終日咧，窮人服務啊。啊！佢一出一入啊，嗰啲銀紙數來數去啊，咁佢都為人服務啊，咁啊對人群咧都有啲好處。嗱、啊，佢話又如呢個盲古人啊，佢同畫珠色像，佢是比就不自見，多問都亦如是啊。嗱、啊，咁有一個盲眼嘅人，佢又善於畫畫喎、啊，咁啊當然自己咧就睇唔到啦，佢盲一對眼啊嘛。但是他能够令到很多人呢都看到他画那些画都生活欢喜心，因为他善于画画嘛。那他亦有一个譬如个譬如个龙配人呢，他能作于音乐，他是比不自闻，多闻都亦如是啊。那么有个聋人，但是个好本事呢奏音乐，那么当然由他自己聋了的耳仔啊，啲音樂作得點樣個微妙好聽啊？當然與自己無關，佢聾一隻耳啊嘛，佢聽唔到啊。啊，但係嗰啲耳仔好壞嘅人啊，咁咪人人聽到都讚得，吹得唔錯啊，啊奏得唔錯啊，啊唱得唔錯啊，都能令多人生個歡喜心喎、啊。咁啊，所以多聞從事實嚟講。不思不透啊！呢、这个生死大事的确不能言，呢、这个肯定。但系如果从做人呢方面嚟讲咧，咁啊的而且确啊，佢具足多闻，正知正见啊，佢能化度好多呢个有缘者，就好似呢个盲人啊，咁啊同埋呢个聋人，佢善于画画，善于奏音乐。虽然自己不能见不能听啊，咁啊，但系能利益好多人，人人见到都生个欢喜心，人人听到都生个欢喜心啊，所以话多闻都亦如是啊。咁啊，又在个《月灯三昧经》里边讲，佢话多闻咧，就有十种嘅好处啊。嗱，第一佢就知烦恼助，咁啊，起码佢读经啊，佢研究佛学啊。他就从这个经典里面呢，他就了解到所谓烦恼者是什么，就是这个无明，就是这个愚痴。那么这个烦恼的愚痴的无明呢，他的过患在于边上，就是能够助长我们这个生死的痛苦。那么如果你没有多闻性，你不知得了，你的烦恼就越积越多了。啊，咁佢能够了解到呢个烦恼能够助长我哋呢个生死，咁就起码从今以后咧，佢就唔再啊纵容呢个烦恼，唔再随住呢个烦恼，咁佢慢慢有机会啊就可以了生死啦。咁啊呢啲咁样嘅知识啊，系从啊多闻嗰处得嚟噶，得唔闻咧就乜都唔知啦。嗱，第二就知呢个清净座啊。他由这个读经多闻这方面，他就知道这个清净梵行啊，能够助长我们呢种植这个涅槃的善根啊。那么他就知清净法可以助我们呢得成菩提。那第三就是他们远离疑惑，那么如果有多闻力呢，咁啊，知得乜嘢叫做苦乐啊？乜嘢叫做邪正啊？乜嘢叫善恶啊？乜嘢叫做因果？咁啊，从此咧就舍苦去乐，舍邪归正啊，舍恶从善。咁啊，因果不昧，所谓知因识果啊，举手投足都唔会坏呢个因果法，呢啲都系从呢个多闻嘅得嚟。咁啊，第四就作呢个正直见啦，咁啊有多闻力故，咁啊知得佛所说都系正知正见啊。咁我哋当然就依呢个正知正见嘅学啦，咁就唔怕堕落呢个邪知邪见啦。咁啊，佢就作 正义直见，咁啊又因多迷毒，知呢个真谛，所谓一空一切空啊，知俗谛法系一假一切假，知呢个中谛法系一中一切中啊，做呢个因果报应咧，咁就唔同呢个外道啊，所谓断常嘅邪见。咁啊，第五就远离非道啊，嗱，非道就即系邪见，唔系呢个正道。咁我哋上来既然已经话做呢个正直见啦，咁啊当然就远离咗呢个邪见嗰啲恶见嘅非道理啦。咁啊有呢个非道者咧，就唔系正道。咁啊唔系正道就即系三恶道啦嘛。咁啊现在我哋有多能力故，知道凡系堕于恶道者，都系由于一种唔孝顺父母。唔恭敬三宝，唔照顾，唔听自己嘅思想话，唔知得呢个因果报应，罪业所感，咁就变成咧就堕落啦。咁啊，若是话我哋有呢个多闻力故，咁知得由于孝顺父母，吓恭敬三宝，侍奉师长。知道呢个因果报应嘅道理啊，咁我哋就可以趋向于呢个善道，咁就从此就诸恶莫作，咁啊众善奉行，咁啊岂不是能够远离啊呢个三恶道嗰种个非道啦嘛？咁啊，所以叫做远离非道。咁啊，第六就系安住正道啊，咁啊有多闻故。发菩提心，勤行六道，与菩提心相应啊，咁就安住呢个菩提正道。咁啊，第七咧就开金露门，咁啊，金露系天上不死药啊，人先能增色力，可以延年益寿。咁就譬如依佛法修行啊，能够增福增慧啊，除烦恼苦，正。无生法忍咧，法体得到安乐。咁啊门咧就以能通为字喎。咁啊，如果嗰啲金露味响呢个屋企里边咧，咁啊你嘅人固然睇唔到啊。咁啊，由于个门闩埋，你亦都攞唔到。咁啊，若是话你将个门打开咧，既然入得去啊，咁啊亦都睇得到啦。咁你就可以攞嚟食啊。咁啊，得到上妙嘅利益。咁啊，譬如有多闻力故，说三宝功德，令之烦恼能消苦，咁啊，应当要断啦。依戒定慧系为出世嘅功德，咁啊，应当要修。咁啊，如此嘅金露法力，都系由你多闻力故啊。咁啊，慈悲说出，使呢个苦恼众生。近成人天就远成菩提，咁啊第八就系近佛菩提啊，咁啊有多闻力故，精进修行，复转烦恼，与菩提道相应。咁啊第九就系作长夜灯啊，咁啊众生在呢个生死长夜之中，所谓苦海茫茫都无由解脱。现在以多闻力故，能作呢个长夜嘅明灯，开导众生正知正见啊！佢知得往昔所做诸恶业，都皆由无始贪嗔痴啊！从此勤修戒定慧，观无常苦空，不净无我，除世出世间嘅无明黑暗啊！咁啊，能成无上道。咁啊，第十。就不畏恶道啊，有多闻力故，咁啊具足正知正见，咁又以呢个悲智生运，自行化他，命中就必生佛国，咁啊绝不畏惧堕于恶道。嗱，咁啊依此呢个道理啊，咁啊即使多闻不周，咁啊决定咧。对自己的生死大事呢方面嚟讲咧，就肯定冇乜帮助。但系如果对利益众生呢方面嚟讲咧，呢、这个多闻者啊， 就大有帮助。咁啊，多闻咧就的确比呢个不闻超胜啊。咁啊，亦都说明多闻本身无过，过在不思不周。咁啊，现在柯难自己讲，佢话虽得多闻，就如不闻等啊，就因为佢自己一向多闻，咁啊未全道力，所以遇境逢遇就堕于淫失，心中惭愧啊，先至发出啦呢啲咁嘅说话。虽得多闻，咁啊若不修行，就如不闻等啊，咁啊遇人说跌，终不能饱。咁啊呢种属于咧系一时之间。咁啊，自己呢个惭愧心生起啊，而发出咁样嘅说话。咁啊，其实多闻一个的，而且确确，而且的啊，系冇乜大过。因为多闻啊，真真正正咧，对呢个有缘者能够广经说法啊，都系一件大功德事。咁啊，亦都说明呢个多闻个好处。你因为多闻故，先至有机会多知多修，然后得到多证，所以此经向下五十重音波，咁啊一共咧就系有五番嘅祝福，所谓以此法门都全是众生啊，乃至第六番嗰个作大国王清净标志，咁啊佛言，既然有六番嘅祝福啦。咁啊，柯南亦有六番啦，听过啦，咁啊多闻咗六番个好处咯嘛。咁啊，由于有多闻，咁啊先至听咗六番个道理啊，咁啊先至可以将此法门全是末得。咁啊，若是佢冇咗呢个多闻证啊，啊或是话多闻有好个过处啊，佢就点可以听咗呢个六番个祝福之后啊，咁啊将此法门传于末世啊，为人宣说咧。啊，咁啊，若是话如果多闻真系有过啊，咁啊等于话唔使听咁多啦。咁啊，佛就应该啊诚挚阿难，请佛开示十方如来得证菩提，妙清波三摩旋罗。最初方便之后啊，咁就应该系简简单单嘅一言半语，好啦，你就应该要退而修啦。咁又何必呢？费尽咁多嘅唇舌，要七番破网，十番演变啊，会四科为藏经，龙七大体性周遍啊，历尽三卷嘅经文。等咗落佢听咗咁多个道理啊，咁然后先至令佢开悟咧。之后啊，还要简定因心，还根解结，选定圆通，咁啊，先至令佢退而自修啊。咁啊，费咗咁多个唇舌，所谓何事啊？咁啊，都系欲令阿难及于呢个法会大众啊，要多闻。咁啊，随即多知多修咧，咁啊，日后就一定有多证。所以未曾有因缘经里边讲啊，佢就赞叹呢个多闻嘅好处。佢话闻为金翅鸟，就威势武力强啊。佢唔为行宝藏，所在都皆利益啊。佢闻为大桥梁，就能到诸苦厄。他闻为大船师，能到生死海啊！个多闻就令智明，以明就增智慧啊！明能博解缘，多闻则行法乐，多闻就能除忧，能以定为观，是解金路法，则从事得迷门。咁啊，又话闻为之法律，解如之亦正见啊！从文写非法，都行到不死处啊！佢话诸天之仙人，悉皆的是敬文啊，点心不放人，即文就正正智啊！ 咁啊，儒士嘅赞赏咧，都系说多闻，系见过呢个无闻。而在《维摩经》嘅菩萨品里边咧，更加说得清楚。佢话多闻系道场啊，点解啊？佢疑问疑事行故啊！你若是冇多闻，你点样去修行咧？你因为多闻，懂得呢个善恶，明白呢个邪正啊，知得呢个因果丝毫不爽啊，咁你先至如法修行。咁啊，先至可以断烦恼了生死，所以多闻就系呢个道场啦。咁啊，又在呢个小乘嘅《真一阿含经》里面讲，佢话知时明物啊，所知就无疑，所益不忘，多闻旷远，堪任奉上，所阿难比丘智啊。咁啊，说阿难咧。就是一个多闻者。今日又在呢个《涅槃经》里面讲，佛话佢话：自故我称阿难为多闻状啊。咁啊，凡此种种咧，都系属呢个多闻嘅功德咧，系真真正正超胜啊呢个无闻。咁啊，所以我一定咧就要听经，或者自己都研究呢个佛经啊。由多闻，咁先至可以多思维、多修习，进一步先至可以多证。各位愚人说证，就终不能饱啊！咁呢啲都系阿难咧，自己立个譬如。佢话假设有一类人，佢就终日说啊，呢啲斋点样好食啊？嗰啲身煎腐竹咧，就点样个鲜甜？咁啊！但系佢说得好清楚，点样做咧？佢都说得得好好添喎。啊！但系佢一味讲啊，佢固然唔去做咧，佢做好佢都唔食。咁啊，当然佢呢个肚啊，始终系不能饱啊。咁就譬如呢个多闻者，虽然口说佛法，说得如何精妙啊，但系佢自己唔知唔收，所谓徒此多闻。都未得益啊！咁啊，以前系唔知，以为多闻就系修行。咁啊，现在今日知道，若是多闻不修，就唔得实益。咁你应该要从事得多思多修啦。所以莲池大师呢个《弥陀素抄》里边讲啊，个画饼啊，就何益饥肠呢？是同始终的愚人说食粥不能饱，是同样的道理。那你用一张纸，那你画一个饼，事实上这个饼是用一张纸画到的嘛，那么怎么可以抵抗我呢？对于这个正在啊，所谓饥肠，这个肚饿啊，那条肠来讲呢，一点帮助都没。那譬如我们单是多闻，如果不思不修就不能多证，咁啊对于所谓自己生死大事呢方面咧，系肯定冇帮助啦。咁啊，世尊，我等今者哋意着所填个良由不知，就直常心性啦。咁阿难又同佛讲，佢话世尊啊，佢话我等啊，我咧就阿难自称。等咧就等于呢个法会嘅大众，障就即系障碍啊。咁啊，现在话异障咧，咁啊，第二有讲话三障嘅。三障第一就烦恼障，咁啊，我哋苦恼凡夫就有呢个见思嘅烦恼障啊。咁啊，三乘嘅权人就有尘沙烦恼障啊。咁啊，大乘嘅菩萨。有呢个无明烦恼障，咁啊第二就系意障啊，就系依呢个烦恼而作业，为依呢个见思烦恼障作呢个有漏业啊，依尘沙烦恼障就系作呢个无漏业啊，依呢个无明烦恼障咧就作呢个亦有漏亦无漏业。 咁啊，第三就暴漲啊，依呢個箭屍墳到作有漏葉，咁啊暴在三界個墳斷生死啊。依呢個塵沙個煩惱障作無漏業啊，就受波斷土個變滅生死苦啊。依無明煩惱障作亦有漏亦無漏業啊，就受呢個十部土個變滅生死苦。所以障者呢，就以障礙為義啊，由呢個三煩惱就障三菩提，由三業障啊能障三界滅。由呢个三种暴障咧，系障于呢个三涅槃，所以叫做三障。咁啊，现在文中话二障咧，即系三界个烦恼障，同埋出世三乘嘅所知障。咁啊，烦恼障啊，就能障呢个真谛理；我哋所知障咧，就能障呢个中谛理啊。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所知障呢？以所知障住自己，就由呢个不会慢法为心，所以有烦恼障。咁啊，亦有呢个所知障。咁啊，但系古德讲咧，佢话所知就不是障啊，是障就障所知。咁啊，其实咧，所知真系障，系因有所知，其有能知啊。有能知有所知呢，当然其有这个能知之我，亦有这个所知心我之法，因此呢就成为障，这些完全于不了解万法为心，既有能知所知，照他由于完全不了解这个万法为心，所以有能知亦有所知啦。咁啊，若是话佢能够了达呢个万法为心，咁就冇呢个能知所知啊。所谓照与照直，就唔叫做系障啦。咁由此二障，咁啊，通明为佢就烦恼障啊。就话三界有见思烦恼障，咁啊，引生呢个分别生死。咁啊，出世啊，就有尘沙无明啊，烦恼障。就是引生这个微细的变生死，那么由二障呢，皆为的就是智障啊，就是见思烦恼障一切智，尘沙烦恼就障这个道种智啊，那无明烦恼就障这个一切种智，所以名的就是智障。那么由二障通明的就是理障啊，例如见思烦恼能障呢个真谛理，咁啊尘沙烦恼能障浊谛理啊，咁无明烦恼咧就能障呢个中谛理，所以一切众生就有此嘅二障啊，咁啊障即是系无明，无明即是系痴啊，咁啊名为叫做幻，咁啊现今阿难为呢个二障所缠。咁啊，一切众生亦为呢个二障所缠，而不解脱自在。咁啊，佢呢个过处在于边处呢？佢话良由不知，即常心性啊。咁啊，不知即是系冇呢个此觉真如。咁啊，即常心性啊，就系说此心无来，不亦无去啊。所谓不动如如，咁名为叫做直。咁啊，此心咧不动过去、现在、未来，此心亦无我人众生受者啊。此心系永远常存，咁名为叫做常。咁啊，有直者咧系住啊，所以直常咧就即是系常住。所以此个直常心性呢，就即是系本有啊，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嘅常住真心。咁啊，阿难以及一切众生，由于迷故啊，佢不知此个直常心性，所以就起呢个烦恼障，咁啊亦起呢个所知障啊，咁啊为呢个二障所缠啦。 咁啊，若是话佢开悟，佢了达呢个直常心性啊，就系、是、人人本有具足呢个智性。咁啊，如是悟得咧，呢个异象就不会生起啊，亦都无障可得啦。所以上来就系阿难自己啊，咁啊，叙述以往嘅错误，咁啊，亦都说明咧。由以往啊，各种咁迷闷，先至熟成今日呢请佛开示嘅理由，就系由于不知呢个直常心性为异象所持，所以现在哀求请佛慈悲开示。咁啊，若是知得自己呢本有直常心性啦，所谓一切一切直啊。仲边处有呢个异象可得咧？咁啊，到时一手灵验大证啦，咁啊又是生起啦。个云愿世尊就哀悯穷怒啊，为者就单独咁样愿咧，就心所期望啊。我现在单独个期望佛嘅大慈悲，哀怜悯念我哋啊！各种的贫穷，各种的孤路啊，咁啊哀悯穷路。嗱，咁啊穷啊，我哋通常讲，佢话下无立锥，咁就叫做穷。咁啊，如果上无片瓦遮头咧，咁啊叫做路啦。咁啊，现今阿难冇呢个福慧两种庄严。冇呢个出世嘅法力，咁就叫做穷啊！冇呢个大波涅槃为佢依依，咁就叫做路。所以古德讲咧，佢话去年穷就不是穷啊，今年穷就才是穷。点解啊？佢话去年穷都还有立锥之地啊，今年穷连立锥之地也无。咁啊呢？段说话啦，就系出在呢个香严祖师啊。咁啊个去年穷就唔算穷，但系今年穷都才是穷啊。点解咧？嗱，佢话去年穷都还有立锥之地，咁啊即系表示咧，咁啊往昔即使系开悟啦，但系仲有呢个立锥之地咧，等于话仲有执着。咁啊，既然仲有呢个立锥之地，仲有呢个执着啊，咁啊，以前即使系开悟都唔曾透彻啊。但系如果话今年穷连立锥之地也无咧，即系今年大彻大悟啊，啊，真正啊打破统制，系亲见本来，咁啊一啲执着都冇啦，咁啊呢个就叫做真穷啦。即系全无执着啊，咁啊真正大彻大悟咯。即系从一个穷嘅人穷到连立锥之地都冇啦，咁啊佢话一啲执着都冇啦。咁啊所以话去年穷，你仲有呢个立锥之地啊？等于话即使去年开悟，都仲有呢个执着之见啊。但系今年穷，立锥之地也无，等于话今年开悟啊。是认真大彻大悟啊，是透彻本来啊，一啲执着都无。所以古人讲啊，连立锥之地也无咧，呢种境界啊，就是究竟咧大彻大悟，悟得自己呢个清净本体，所谓无一法可得啊，所谓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啊，呢四句。绝白飞，咁啊一点个执着都冇，所以就叫连立锥之地亦都冇啊！咁啊，现在阿难，所谓穷路咧就无归就无宿，无所依止咧，点解啊？就系、是、不知呢个常住真心，咁啊即系迷咗呢个常住真心啦。咁啊，既然迷咗常住真心啦。咁当然流浪生死啊，被以妄想为真实， 咁所以就无缩啊，亦都无归啊，亦都无依靠。所以现在请佛开示，佢话发了明心，就开我道眼啊。此就阿难咧，正式请求佛。咁花就系启发，亦可以讲发挥妙明心咧。咁啊，即是系常住真心啊。咁啊，此心不落言说，不落思量，咁就叫做妙啦。此心啊，灵明觉照，咁就叫做明啊。咁啊，此心虽然系灵明觉照，但系本身无形相，咁样就叫做妙。咁啊，亦可以讲无法而不知，无法而不照了。咁就叫做明啊，所以妙明就系极而上之咯。咁如果倒过嚟说话明妙咧，咁就叫做照而上之。所以云栖大师讲啊，佢话暂直都常行，但系佢能够灵明洞彻啊，咁啊说明我哋自己呢个心性虽不咧系暂直常行。可是呢佢能够灵明洞彻啊，咁就叫做妙而且明啦。咁啊现在话发妙明心啊，就係话此心虽则係人人本具，但係一向为呢个意象所持，所以就不能直下承当亲自应取，所以求佛大慈悲启发是一个妙明心啊，咁就从此而死，唔能够系过意象，就唔能够缠住啊。咁啊，点解一定要启发此个妙明心呢？因为此妙明心不启发，呢、这个妄想色心就唔容易写啊。咁啊，妄想色心唔容易写啦。咁又点可以收呢个妙生观门，而证呢个无上菩提呢？所以一定要请佛开示，何者佢哋极上心性，咁啊使我哋明白，以用亲自应取啊，使个不生不灭嘅极上心性，从此生生灭灭嘅妄色舍离，咁啊到此呢？就依此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去修啊，妙生观门，然后先就可以成就呢个无上正等正觉。咁又古德讲咧，佢话上述良又不知直上心性啊，咁啊不知就即迷啦，迷咗呢个直上心性啦。但系始终嘅经文咧，佢就话发妙明心喎。咁啊，点解一时就说迷？咪一时嘅说法呢，就因为再迷嘅时候属于呢个本觉，所谓理具。如果现在由佛开始啊，咁就已经呢係发挥显明，就成为佢嘅此觉智啦。咁本觉既然唔直都为上，但係发明之后此觉呢就是为妙的为明啊，所以虽然前后所讲的这个名称是不同，一个就说迷，一个就说启发，但其实呢都不离一心啊。迷之时所谓认妄为真，那是生死根本啊。那么悟之时啊，它本体不生灭啊，那么依之而修就是涅槃根本啊。迷之以悟，其实都是一心而已。咁开我道眼，咁啊道就即是系无上啊菩提道，咁啊即是咧系大波涅槃。咁啊眼咧就系佢哋无上大菩提，又话道眼咧就系能见不生不灭嘅大波涅槃之眼啊。咁啊亦即是系波耶嘅如如之眼啊，咁啊亦即是系心眼喎，咁啊此个道眼 是人人本具，都个个现成，但系一向咧，俾嗰啲烦恼障啊，以共嗰啲所知障咧，障得咧密密实实，咁就唔能够显露出来啦。所以现今阿难就求佛指示啊，咁啊令呢个道眼开明。咁啊道眼若是开明，就能够见一切法。所谓的心自性啊，咁啊照见系万法为心，咁啊从此背尘合国啊，咁啊归于无上道。所以向下佛啊，就开始阿难所谓获明了明物，正正明心。咁啊即系始终咁了明心，向下话得清净眼。就是始终的开我道眼啊，咁啊下文的十方显见，乃至回四科为状性啊，用七大体性周遍，一一都是发了明心，开我道眼啊，而应阿难之所请求，咁啊亦都可以说阿难尊者啦，到到此时啊，佢有多少领悟？这个妄想心绝对就不是真实啊，因为文佛这么多番的开示说明这个妄想心的而且确是因为前文生起啊，才有这个妄想心。若是前尘灭之时，那么这个妄想心亦都随着这个前尘灭啊。那么既然这个妄想心是尘生则生啊，尘灭则灭，当然啊彻底虚妄啊。咁啊又点样去修正呢个无上菩提呢？岂不是咪佛身同于断灭吗？咁啊但系又唔知得点样啊？呢个直常心性啊，未曾直察悟得自己这个不生灭的本体，所以就请佛开示，启发这个妙明真心，开我们这个道眼。妙明真心若是显发，我们知得此个妙明真心是不生灭，由是依之而修呢，咁啊，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就可以妙契不生灭无上菩提。咁啊，正法有望。咁啊，所以此经啊，从始至终，法系一个真修实行者，无论你修何种法门，都要明白呢个二种根本啊，乃至都向下二十乘，各层圆通。各个叙述他自己因地发心啊，点样修行，点样正果而正入圆通，任何一种法门，任何一位圣贤修行啊，先先都要明白这个二种根本啊。你要明白生死根本，这个生死是可以了啊。你要明白这个涅槃根本啊，菩提之就可以得成，圆通之可以得以证入。若是不明白生死根本，咁就生死不能了啦。咁你明唔明白呢个涅槃根本啊？咁就点样可以依之而修，成就无上菩提呢？所以阿难自己讲出此一种嘅理论，佢就觉得佛多番呵斥呢个妄想。非真心，咁啊应该要舍离，咁啊生死可以了。咁啊佢亦都知得佛讲，所谓能见者唔系呢个眼啊，能见者就系呢个见性啊，见性无形就系我哋嘅真心，依之而修，先至可以为涅槃根本，成无上菩提。所以阿难先至请佛大慈悲。他说哀悯穷路啊，那么发了明心，开我道眼。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那么向下问唱。 抚育敏锐。